华南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中部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坑口宝宁路近住影业路的回旋处有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宝宁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宝林北路近景林村和宝顺路近住将军澳游泳池。就是在坑口宝宁路近住影业路的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在宝宁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龙尾分别去到景林村和将军澳游泳池，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在窝打路道。另外，而家大埔道去长沙环方向交通繁忙，近住青山道一段龙尾去到近长沙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长沙环体育馆。封路方面呢，提返大家啦，较早前因为危险玻璃幕墙而封闭嘅西洋菜南街，介乎登打士街至到豉油街嘅全线而家已经解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埔丁角路卢池田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嘅视力同埋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女女啊，你平时最喜欢跟妈咪做什么呢？ 我喜欢跟妈咪聊天，还有晚上睡觉的时候跟妈咪有一个 pillow talk。 妈咪除了喜欢跟你聊天之外，我都是晨光第一线成日找来我的爹地啊妈咪级的好朋友聊天，怎样教小朋友的一些亲子之道的。 我知道，即是亲亲靓猪妈朱海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思培， 寻常事，认真做。 又一个节日啦！ 端午节快乐。 其实咧，我咧早两日咧都同阿姜 B 啊姜涛咧都倾咧，就话端午节点解而家啲人会讲端午节快乐嘅咧？明明其实端午节嘅时候系纪念屈原轻咗啊， 系啊， 咁样噶嘛， 系 啊，本身咧就可能系依件唔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啦，但系慢慢咧可能因为端午节大家有假放，之后就变成咗好开心啦。 哇，佢原来同姜 B 真系同一条线嘅个思路， 都系咁啊嘛。 姜 B 累紧，姜 B 就话。 應該可能因為端午節越嚟越多嘢食 啊，唔係咁姜 B 向食嗰個方向諗係正常的， 正常嘅 係啦。 而師培對住放假呢個諗都係正常的， 而你向住姜 B 諗都係正常嘅， 係啦。即係雖然今日咧唔係端午節嘅正日，但係都我覺得啦，有好多人都可能請咗尋日嘅假，即係禮拜五嘅假， 一年幾日啦， 一年幾日㗎啦。如果請一日就已經咁。咁啊，好相信好多人咧，即係端午節嘅時候，應該都有好多唔同嘅回憶嘅。 係， 我細個嘅時候咧，屋企人因為屋企人做生意咧，逢係都做節嘅時候都一定會拜神。拜神嘅時候，即係有咩咧？一定有雞啊、燒肉啊、鵝啊嗰啲食嘅。 同埋你屋企人做飲食業啊嘛，咁一定會即係可能對呢啲飲食嘅嘢咧，係比較多啲選擇，會唔會咧？ 會嘅，同埋所以咧，我哋經常性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口味嘅種咧。我細細個已經試嘅， 有啲咩？有啲咩㗎？ 最正宗嗰啲咯，因為其實屋企人都比較傳統，咁啊成日會有嗰啲咩五仁種啊。 五仁種有咩分別？我唔知啊 ，sorry。 五仁種咪即係好似五仁月餅咁，跟住入面又有啲果仁定啲乜鬼咁樣嘅，好核突嘅。 因為我係食傳統種嘅， 傳統種都有分果蒸種同埋鹹肉種嘅喎。 一係鹼水，一係果蒸，一係鹹肉啊嘛。但我係唔中意食鹼水種，我覺得鹼水種好難食。 系啊，我就系细个嘅时候就已经好讨厌碱水粽呢一样嘢。 碱水面你得唔得？ 诶，都 OK 噶。 吓，边人食碱水面噶？ 碱水面都好难食噶，我觉得。 啲人都成日会觉得碱如果要食面嘅话咧，沙面嘅话咧，好多铺头标榜，我哋唔用碱水噶，就系、是、因为大家唔中意食个碱水味。 系啊，碱水味好难食噶，你一掉落醋啦，醋我又唔食嘅。 系，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谂住平啲。咁就有一間鋪頭咧，佢係10蚊一碗牛肉面嘅，咁我就 feel 到好多鹼水，而且係生面嚟嘅，咁算唔算係鹼水面？ 生面嘅意思係個面係生啊，定係佢叫生面？ 係咯，定係生，因為有分噶嘛。 生面咧 有分噶嘛？ 嗱，佢本身係生嘅一嚿面，然後淥咗佢， 佢就淥得唔夠腍。你意思系咁系咪？ 唔系啊，嗰只生面唔系意思系啲幼面同粗面嗰啲叫生面咩？都系。 但系碱水面嘅 texture 系唔同嘅，碱、水面嘅面质咧，即系你唔好话净系碱水啦，你普通有时嘅话，我要个细蓉可能云吞面咁样，云吞面个面质有一只面咧系鞋身啲嘅，挛挛地嘅。你係咪講緊嗰只啊？ 應該係， 因為鹼水面普遍都係用嗰只面嘅。我眼見， 其實咧問我啊嘛， 係係喎，你係面專家喎，你屋企係。 其實咧好多時咧都會用全蛋面嘅，但係亦都有好多嘅鋪頭都會用鹼水面嘅。咁所以你頭先講個生面咧，亦都可以叫做全蛋面，即係或者叫做我唔記得咗個叫咩名啦，即係有分粗面、幼面咁樣啦。咁所以咧，即係唔係講面啊？今日我哋講種嘅，突然間變咗講面。是啦，咁但係讲开碱水种係我真係好唔鍾意食嘅嘢嚟嘅。咁但係呢之后就演变咗好多唔同嘅种喎。例如 最基 食嘅叫做红豆先。 红豆係。 係啦，明明出面係绿豆加糯米㗎嘛。 係 入面就可能唔係。红豆都是咸甜种嚟嘅，好似都系用碱水种嗰啲 friend 整成嘅， 冇乜食。 中间就红豆，红豆馅 两只嘅，我食过咧，红豆有甜同咸都有嘅，因为我屋企人咧端午节会自己包种嘅，咁我唔知系咪自己 mix and match 咗啦，就将一只一款就系红豆喺里边，一款咧就系绿豆喺里边，但系一样都有咸蛋同埋嗰啲系咪叫咸肉？ 肥猪肉 系肥猪肉， 好肥嘅， 超肥 系 啦，大大嚿嘅，但系要配埋先好食嘅，我觉得。 同埋我讲样低能嘢俾你听啦，因为我好细个嘅时候啦，真系好细个，我系唔识分珍珠鸡啊、糯米鸡同埋粽。 喂，呢个系小朋友通病嚟噶，细个即系有啲咁样嘅朋友，我系识分嘅，但我身边有啲朋友都真系唔识分嘅。 得啦，你最叻。 唔系，因为我细个好中意 包住嘛。 因为我细个好中意食珍珠鸡，所以我好细个就识得分。因为珍珠鸡嘅味通常咸噶嘛，同埋佢入边嘅馅料唔同噶。 以前细粒啲咯， 以前有啲系大，有啲酒楼系做大嘅。有啲入 大珍珠雞， 有雞翼噶。你有冇食過 原隻？糯米雞都會噶、 哦。糯米雞會，但珍珠雞有啲係入邊會擺埋雞，好大隻雞翼噶。係、 哦、 啊，咁所以咧，我細個就好中意食嘅。咁、但係有啲朋友係唔識咧，就成日問可唔可以喺便利店買到種。因為便利店以前有一排啱啱新起嘅時候，新嘅時候咧，係喺入邊有一啲蒸籠可以買嘢噶嘛。 係啊，有得賣糯米雞噶。 係啦、 啊， 賣糯米雞噶嘛。 定係啲珍珠雞？ 嗰啲係糯米雞，有糯米雞。咁啊入去就問人有冇種賣咯。 好 咁奇怪， 但我未至於去到咁低能嘅，因為好彩我個年代咧個便利店仲未有呢啲賣，如果唔係可能我都走去問啦。 我後生咯。 你話你 friend 就唔代表你 ，OK？ 但係啦，係啦，粽同埋呢個糯米雞之分之外啦，頭先阿師培都講咗一樣嘢，就係呢個咩水晶粽，係 水晶粽 越怪。 喂，水晶粽我冇試過。 月餅又有嗰啲咩水晶嗰啲叫咩啊？冰皮月餅。 喂，問一問水晶粽係咩嚟㗎？ 外面有啲煙煙韌韌嘅透明嘅，咁喺裏邊。 系啦，咁跟住之后里面有唔同嘅馅咯， 即系譬如奶黄啊、红豆啊，即系甜食嘅种咯， 咁核突 系哦， 种加呢条核 突。你有冇食过水晶汤圆啊？ 有 大版咯，即系种版，系咪好贴切啊？嗱、好啦，咁啊出咗好多唔同嘅种啦。香港啊，俾你估今年系啦，呢、這个最贵嗱，我睇一个报纸写嘅一个报道，最贵嘅喺香港卖到嘅，你估几多钱？ 二百几蚊。我覺得平時嗰啲 咁啊 貴 得滯啦，二百幾蚊 最貴喎，講到、 啊、 可以加啲咩落去咧？ 三百 都貴喎，三百蚊正， 一個二百，一個三百， 三百。 一首歌翻嚟再话俾你大家听几多钱？我想讲、哦、你两个都错，争好多。 系究竟里面放咩要咁贵咧？系咪嗰啲咩黑松露啊、鹅肝啊嗰啲啊？ 有鲍鱼。 喂、 哎？灯光阴声色近，不要心悸。就说你虚伪，夜来心都想你跪。生活你混熟了的眼泪，容许我的感情寻觅结界的异地，迷途走进你的山岭，忘掉了生命。Want you so bad, so hard, so good, so sexy, 挑衅性暗示，甚兴奋那点一碰丧志，指尖一伸，深深黑黑刺破这几百个汉字，神曲盛世都给我气质，日太广如很黑，没规则可以。迷人是你，而未欲试，但还没感冒你，亦要共我试一次。最佳只换新衣，自己不羞耻。你我与陌生的城市，来近距碰上这刻，春风得意。世界处处有景致，短短字字傲慢话语，摆进处我心虚未处，停留在风中的 ecstasy。你与我是丝丝丝语，忘记天国有天主，我一早得救吧，谁也不需得到谁宽恕。色气难情歌，听我吻上的蚁蛾，何用怕有闯祸？ So James featuring 由钟舒淇有呢一首歌《禁区》。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到底在香港今年啊，一个根据一个报章就讲啦，最贵的这个种是几多呢？价值1888蚊， 咁贵， 1888蚊， 系啦。首先佢出自于一个咧，香港啦，数一数二嘅米芝莲嘅一星嘅中菜馆啦，又系九龙某一间超级大型嘅五星级嘅呢个酒店入面嘅， 哦， 咁跟住之后咧，仲要咧呢一个嘅中菜馆咧就出咗名噶啦，咁啊之前都讲米芝莲一星啦，咁，另外咧佢就有啊26头嘅吉品干包，再加呢个嘅金腿即金华火腿嘅种嚟嘅，咁，所以佢就卖到咧咁鬼贵啦。 嗱，虽然咧金华火腿大家都讲到话好极品啊，好正啊，咁 ，sorry， 我真系唔中意食。 点解啊？ 麻麻 地，我好中意食嘅， 即系干瑶柱我都好憎食。 吓，好好味，好香嘅， 好唔中意食。 有啲人系唔中意食贵嘢嘅， 唔系应该咁讲，迪神不嬲同阿子龙都系唔识食嘅。 都系， 系中意食啲比较老。 因为我真系我麻麻地中意食。 直播成日走去食嘢，我心谂你两个出名最唔识成日食。 嗱，你又要留意啦，我哋去直播食嘢咧，通常都系茶记。但系茶记都有好嘢嘅， 或者嗰啲咧任食打边炉。 系任食啊！哇，我带你食过一次啫。 唔系，我见到你上次嗰个格局好似系嗰啲任食铺头嚟嘅，唔系咩？ 边间啊？ 唔知道日式定唔知点样嘅？早几日早几个一个礼拜到。 茶记嚟噶， 茶记嚟噶， 茶记嚟噶， 咁靓嘅。 系啊，我哋去啲好靓嘅茶记啫。 另外咧，即系成日都讲咧，除咗粽之外咧，端午节一定做嘅就系我以前细个咧，阿妈会带我掂水啊，话要游龙舟水啊。 哦，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喎， 冇 啊，冇啊，但我听过嘅，但我屋企人冇专登咁样做，反而系咧近年我啲 friend 系好多都参加咗龙舟队，跟住之后每逢咧呢啲端午节啊，佢就去爬龙舟比赛咁样。 不过我记得以前 Team Tower 嘅年代咧，我哋系好似有龙舟出嘅，系出过龙舟队噶嘛， 真的 做咗几年冇咗。 系 有边个？我想知，因为我哋嗰条队太弱，有我喺度已经系深水炸弹。 你有去嘅，你有去嘅。 我爬完之后块面烂晒。 我反而想知嗰，个过程点，因为我冇嘅，我冇参加，我冇参加过龙舟嘅。我入嚟嗰阵时已经冇噶啦。 嗱，首先咧就系咧有啲流罗咧，即系譬如好似我啊、天怡啊、斌呢啲咧，就 系 臭脚嘅， 系啦， 唔系嗰啲实力派嚟嘅， 主力嘅，但系出咗名话俾 你成日兜翻， 出咗名咧，即系嗰啲咧，嗰啲咩拐嗰啲叫 咩啊？ 即系好流肥啊嗰啲咧，弱质纤纤嗰啲咧， 都系流罗啦，流罗啦，流罗啦， 系啦，但系有我哋嘅名嘅， 系 咁跟住之后咧，咁好啦，咁我哋因为太弱，梗系关 系 啊嘛，咁梗系要揾啲劲啲嘅人啦，咁所以嗰个年代咧就会请一啲大只嘅 artist 去帮， 系啊，嗰阵时有 artist 加埋啲 webj 一齐噶， 系啊，跟住之后就一齐凑一个嘅龙舟队，跟住我记得咧系早唔知一个礼拜到啦，或者早几日咁样就会有两三次嘅训练。咁，就真係有龙舟队，即係或者嗰啲爬龙舟嘅人去教我哋边啲人打鼓嘅节奏係点啊，我哋出到去嘅时候点样1212，因为有啲可能1212第三先撑嘅，因为原来一成条呢，因为有分左右都有坐人㗎嘛，其中有一两个人呢自己可能个节奏唔同咗呢，嗰个嘅龙舟就可能就已经慢咗喇。咁后面定啲前面就有一个人呢就揸住一支好大嘅棍嘅。咁嗰支棍好似就係 勾你嘅。 唔係负责唔知左右定啲点样。 即係个掌舵嘅。 类近咁样啦。我印象中係咁样，好耐年前嘅事，史前嘅事。咁所以我都唔记得太清楚。 但开心㗎，我觉得玩呢啲。 埋我睇落去咧，我覺得好有睇頭喎、啊！你嗰隻船，即係有大隻 artist， 有 DJ 幫你咧打鼓啦， 仲有靚女 artist 添㗎。 係啊，你個著重都係大隻 artist 啫。 冇咁講，一定係睇下我嘅。 哇！睇我就 佢咪大隻 artist 咯， 睇我就死得啦。咁樣，但係咧，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經驗嚟嘅，同埋咧，雖然係短短幾日嘅訓練啦，但係唔知乜個感覺咧，就好似成班人就好熱血啊，同埋就會覺得，哎呀，我哋一 team 齊上齊落啊嘛。 系啦，跟住我哋明明系爬输晒啦，但我哋上嚟嘅时候咧，都有好多人拍手啦。系啦，我唔知嗰啲人系因为俾面啊， 唉，我记得啦， 加油咁咯。 我记得我入咗嚟噶啦，但系当年系拣，即系你哋有拣到人上去噶，咁但系我冇入到去嘅，但我啱啱新入行冇耐，咁跟住我就见到佢哋咧，个个翻嚟咧都五劳七伤嘅。 哎呀， 嗰个嘅训练翻嚟咧未比赛啫，讲紧系训练头一两日咯，哇，个膊头挺唔顺啊，好痛啊，好痛啊，个个翻嚟都系咁讲，有啲人话晒窿咗，有啲话好热咁样。 最严重就系因为真系好热，同埋因为因为嗰个味，即系你训练嘅时候未必系一个正式嘅赛道嘅时候，可能周边就可能比较多嗰啲嘅垃圾嗰啲。咁因为我嗰阵时烂面烂得好犀利噶嘛，所以咧就好容易就敏感啦，所以就要搞好耐嘅咁咯。 嗰阵时就注定敏感啦， 系啦，而家就唔系啦，但系就做敏感时刻。 系啦，星期一至五啦。喂，咁但系中秋唔系中秋，但系端午节系啦，端午节咧，我其实都觉得几好嘅，但系往年即系可能细个嘅时候咧，就个气氛冇咁大，但系近呢几年咧，有个大啲气氛嘅感觉系咩？因为屋企人包粽。 哦，哇，好开心，有 开始自己包粽，我未帮手，因为通常撞正我翻工时间，系啦，但系食落咧系另一份感觉，因为我以前好憎食粽嘅，唔系净系拣水粽，系唔中意食粽，但系屋企人包咧，我又觉得好好食， 因为包你中意食嘅嘢， 因为啲料多啲， 系 啊， 如果出面买嗰啲咧，即系正常，唔知点解咧，系你送俾我嗰啲咧，里边啲馅都劲少啊嘛，劲多饭， 系啊系啊， 你可以咧拨开晒饭自己食中间。 我发现啊，即系而家大个知道咧，我以前以为净系得肥猪肉噶咋，但系原来大个先知咧，屋企人包嗰啲咧系两样半肥瘦夹杂嘅，咁样先至好味。 仲要最紧要就系个蛋黄啲油。 系 啊， 正啊！嗱咁啊，睇下我唔知道我哋嘅听众朋友们咧有几多系即系有自己包粽啊？咁可以喺社交平台话俾我哋知。喂，咁屋企又有冇应节包下粽嘅咧？咁啊上去话俾我哋知啦。 接近天空灰暗，即将战争，你却设法安枕。当天信仰都给软禁，孤岛已不断的绿尘。其实我们各自有些牵挂，全城危难怎说绵绵情话？这世界快要塌下，被风吹雨打，城墙没有音，被追赶跌进低洼。你与我放弃对话，未体恤我吗？谁曾被爱亦会像沧海急雨变化？分开以后，亲身见证，不刻觉醒，你怕会变孤星，一起抗命，一起好胜，推翻我当日的罪名，然后我们放下那些感情。 实照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39岁女患者潜伏期曾经到菲律宾，并冇病征，返港后由亚洲国际博览馆送到玛加烈医院治理。本港至今累积1197宗确诊个案。启德一个地盘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死亡。事发喺下昼两点几，一名工人喺木园街一个地盘被堕下嘅工字铁击中，当场证实死亡。警方禁止同反对民阵发起7月1日游行同集会，民阵表明会上诉。警方向民阵表示，限聚令禁止喺7月2日前喺公众地方举行多于50人嘅群组聚集。公众集会同游行活动属人多聚集嘅公共活动，警方有理由相信活动会增加感染病毒风险，对市民生命同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危害公共安全同他人权利。警方又指出，民阵喺去年6月起曾经就相同或类似目的喺各处举办过多次嘅游行集会，期间或结束后都出现不同暴力事件，屡次有参与人士、市民、记者同警员受伤。部分示威者作出堵路、纵火、暴力行为，更加有人使用汽油弹等大规模破坏公物，破坏社会安宁同令他人受伤。今次的集会游行地点十分接近易受冲突或暴力事件影响的高风险建筑物，警方因此反对游行申请。今年7月1日举行的官方升旗仪式暨庆祝酒会活动将由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制作，而并非香港电台负责。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今年是基本法推行30周年，公民教育委员会联同香港青年联会将制作和推行一系列节目和活动，包括7月1日官方升旗仪式暨庆祝酒会。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是青联聘请聘用的承办商，协助场地布置和节目制作以及转播等等。民政事务总署在今个月5日通知相关部门和机构出席筹备会议的时候，同步通知港台。港台机构传讯组总监伍敏仪表示，今年未获政府邀请制作七一升旗礼和酒会仪式，但会是如往常负责分发信号给本地电视台和政府新闻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坑口宝宁路近住影业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车辆系大消散嘅。而家宝宁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宝林北路近景林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咧，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大致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就排到近窝打路道，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光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提提大家啦，喺石澳泳滩有特别交通安排噶，直至到下午嘅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嘅16个泊车位都系会暂停使用。新巴9号线嘅至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大楼嘅位置。咁而喺中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6点，摩利臣街北行近住干诺道中交界嘅快线仍然系会封闭。 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劳慈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我是一只神鸟啊，我叫不得了啊 ，Tony， 我识特异功能噶。 有没有想过你可能就是下一个拥有神奇力量的不得了呢？ 想成为不得了剧场的小广播员，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的短片电邮给我们。 我都好想参加，几时截止啊？ 6月28号中午12点就截止了，还不快点行动。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就由我师培咧准备咗一样嘢俾你估下，呢一样嘢咧系近年嚟啦，我系一路呢、这个话呢一个嘅系列啊，系我近年嚟不停咁一路加一路加一路加上去。 每次师培咧一掌陀咧去到呢个位咧，佢都好紧张嘅。 点解啊？ 你睇到佢嘅神情表情咧，佢第一好惊我哋好快估到啦。第二佢惊自己咧，即系讲下讲下，即系唔系我哋叻估到，系佢惊自己讲错俾我哋估到。 但我想讲一样嘢。都我上个礼拜我 set 个题啊嘛，我都惊，我谂咗，其实我系谂咗几样嘢嘅，跟住之后咧，首先咧有一样嘢我觉得好正嘅，跟住我就同阿老领嗰啲讲开啦，喂，我咧谂住整啲乜乜乜啊咁讲，因为佢见到好搞笑嘅，就揸住样嘢周围喺度闻，跟住佢都话， 你周围闻，周围闻 闻啊，鼻嗰啲闻啊，跟住之后佢就见到，跟住之后咧佢就问我搞乜，我话俾佢听，我想俾你估，佢都话系咯，呢个好大阵味，跟住好容易估到噶，系啦，就教我做啲龙溜，咁跟住，但系我又喺度谂啊。都好似就算做咗龙溜都好容易估到喎、 啊。 咁我就諗好多样嘢啦，諗咗几样嘢先至会去做呢个嘅 game， 所以係你会感觉上容易估到呢样嘢係比较惊。 所以呢拍档就係咁啦。因为呢我呢去揀嘢俾你哋估嘅时候呢，其实我都要有路化 Cherry 帮我摸好耐嘅。即係每一件物件啊，我买攞返嚟俾你又好，买返嚟俾你又好呢，我係俾佢玩先嘅要。即係喂你帮我摸下易唔易估啊，易估唔好玩啊咁。哎呀，我哋要搜罗好多嘢，同埋啲听众可以一齐玩先好玩。 系啦，同埋有啲嘢咧，一摸就估到，冇乜意思啦。系啦，咁啊，今日拣嚟嘅呢一样嘢系近年嚟，我觉得大家尤其是因为疫情嘅关系啦，有啲人系慢慢会添字嘅，但系添字系嗰个类别，唔一定系呢一样嘢。 系咪潮兴噶？ 潮流兴啊，都算潮流兴嘅。近年嚟越嚟越多人买咯。 嗯， 你可以继续问问题嘅，我可以每人答你两条问题。 每人答兩條 ，OK？ 係啦，咁呢樣嘢都幾輕便嘅。 輕便啊，嗱，去旅行用唔用得？ 用得， 嗯， 即係唔去旅行就唔用得啦、 哦。你呢個第二條問題嚟㗎啦嘛？你係咪當一條問題？ 係咪要用啦？ 唔係啊， 咁唔好問啦，唔好問呢啲啊。 Okay. 去旅行可以用係咪？ 我問，係咪必定要用嘅先？ 唔係。 因为有分噶嘛，譬如叉电啊、护照啊， 唔系必定 护照，但系护照俾你 ，O K 喎。 必定要用呢件物件嘅体积系，头先话方便携带，我唔可以嘥个问题。你话方便携带嘛，即系好细件啦、 啊，好细件。 又唔算好细，一定要用、啊。 你想唔想我浪费一条啊？我惊我呢个问题好浪费。 你问咗我先啦。 好，问咗你先。你觉得男用同女用有冇关系啊？ 因為呢個好好直接有影響㗎嘛， 好浪費啊， 好浪費。但你覺得咧？你覺得咧？ 會 唔會中性咧？嗱，佢係輕便啊嘛。 但系唔系好细件，我想更正一下，佢唔系好大件，但系我觉得都唔系好细件。 唔系你嘅意思系几大先？ 系啊， 你形容埋出嚟啦。 系啊， 几大啊？大约好似一个六寸 P 三大到咯。 啊，嗱，好易问你嘅问题。 喂啊， 错两错， 系啊，原本我就答问两条。 系啊， 讲下 咯。 因为我话你男女嗰个咧，异故咧，因为其实而家已经好多女仔同男仔都 共用噶， 系啊，例如洗面膏啊，你可能男仔。滑眉噶， 咁又系， 好多嘢都好，两边都一齐用噶 嘛。旅行可以大，咁即系呢件事又唔系必须嘅，咁啊可能系 披萨咁大嘅， 会唔会又真系洗面奶嗰啲 friend 咧？ 六个咩？六寸披萨咁大， 可能佢好大块面咧，披萨面，慢慢洗咯。 好惊啊！ 六寸咁大啊，即系圆形嘅，唔通圆形啊？ 问题要答噶啦，冇啊，最后一条 错下啫，错下啫。 系，而家各自仲有一条啊。 诶，价钱啦，不如我哋问 啊， 几多钱到？ 几多钱到啊？嗯，100蚊留下。 100蚊留 平嘢嚟嘅，唔贵。 披咁大个。 好，阿莫仲一条。 好，问翻就系话男用定女用？ 谂到我 嚟嘅，你问呢条，我唔会问啲低能问题啊。我唔会嘥呢条问题嘅。会唔会话有一啲时候佢必定要用？例如佢落雨嘅话，就一定会用到啦。即系一啲突发嘅， 即系天气影响啊？ 未必天气影响，哦、即系一啲突发嘅时候，佢就变成有用嘅嘢啦。如果唔系，我去旅行唔会带啊。 突发嘅时候啊，都唔算系嘅。 咁我带呢样嘢去旅行做咩咧？ 所以你头先系咪有讲过呢件嘢唔一定带去旅行？ 嗱，其实咧佢唔系啲好紧急要如果你冇带咧系冇事嘅去旅行，但系有啲人会带埋去嘅。个原因系因为佢嘅一啲生活作息咧系令到佢需要呢一样嘢。 喂，唔会又系颈枕啊？ 我谂紧呢样嘢。 我见好多按摩嗰啲戏。 喂，如果系颈枕嘅话，你真系好把鬼啊！ 系啊， 你以后每个礼拜咧估到我哋觉得锯位置啊！ 唔系啦，睇下有咁几多个颈枕系咪？ 唔系颈枕， 唔系 有六寸一个披萨咁大嘅份量， 冇错。 唔通系眼罩？ 但系六寸、啊， 咁佢可以好大噶嘛？即系可能好似面肩嚟咁样，可能面肩嚟就系好大块咯。 你唔知窒息啊？咁样冚住， 会唔会面肩嚟啊？ 唔会。 最近潮兴、啊， 唔系特别嘅嘢会用。 潮兴、啊，你可用唔用、啊？你可以用又可以唔用、 啊。系，但系嗱，头先我讲话会唔会特别嘅时候用嘛？咁你去沙滩嘅时候晒到窿，唔通你唔用啊？你等带过去都系谂住。 咁可能你唔去沙滩咧 嘛？咁佢带去仲衰，带嚟做乜咧？带嚟做乜咧？ 带又似、啊。 诶，你俾个 tips 我哋，跟住去过啦。 啊， 好。呢一个 tips 系夏天嘅时候咧，会多啲人用嘅。 面肩嚟。我觉得系 好一首歌嘅时间，最后翻嚟俾你摸一下，同埋可以听一下声。 손꼽아 왔던 밤 널 상상할 때마다 아무도 모르게 미소를 짓고 내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숨없이 기다린 꿈꾸는 따뜻한 숨결마다 Kiss me baby baby 너만의 온도로 Also baby 끊임없이 날 감싸줘 이 밤 가득한 떨림이 잠들 때까지 Oh I'm crazy 밤새워 속삭인 눈부신 설렘이 그 어떤 장면보다 잊지 못할 선물 같아 停话俾你知啦，呢首歌叫做 Happy， 佢系泰妍。 Game on， level two。 嗱，我哋咪后咧，阿莫咧系有一个嘅提出一个应该。以嗰個方向嘅， 係，我覺得可能係降温用嘅，例如而家咪有啲降温貼啊，降温冰袋啊，有嗰啲叫係咪叫水袋？ 佢應該唔會包個樽籃啊，大隻仔喺度啦，俾你降温。 唔關事啊，即係真係涼。 嗰啲只係睇完仲熱嘅啫， 係啊， 你唔明嘅。 我係唔會睇冷男噶嘛， 你哋男仔之後先降温啫。 又啱，又啱， 咁所以我覺得係嗰啲可能涼嘅，唔知嗰啲袋，即係嗰啲唔知咩擺落冰箱上面嗰啲 冰墊， 係啊，類似嗰啲，即係總之係降温嘅嘢啦，或者降温貼嗰啲咯。 嗯 嗯，唔係。 但係你唔會帶嗰個冰墊去旅行啊嘛？ 佢咪就係話可能有需要嘅嗰個人，可能未必需要咯。 但係好少咯，即係你唔會諗到執行李會帶冰墊喎。 咁係。 唔係風扇你都會帶㗎啦。 但 係 風扇你 會 帶 冰墊啫。 喂，風扇你會帶，冰墊你點會帶？你有冇試過去旅行帶冰墊啊？問下你啦。 而家可能會啊，因為原來擺落額頭嗰啲，唔係呢個叫咩啊？後面枕嗰啲位係真係涼嘅喎。 咁但係你去旅行， 風扇咁重， 你好少去旅行咁做，即係我意思係。 如果有家庭嗰啲可能會， 或者 小朋友 知道要去沙灘，可能都 咁我肯定唔啱啦。消費不停誤導你，佢不停帶住你，真係咧嚟，你要信我啦，真係嘅，真係會嘅。我覺得唔係面見 你，你要扮曬好跟住佢去咁啊。 好，咁啊交俾你。我估面見，我哋而家去到 level two 啦嘛。 冇錯， 我哋可以摸定聽定睇。 而家聽咗先，聽完之後咧，後尾最後先俾摸，因為摸咗之後好容易估到啊。 好， 嚟啦嚇，個聲係點樣嘅咧？ 一粒嘢嚟嘅。实心嘅 系咯， 实心嘅， 好似我上次第一次带俾大家睇嗰个按摩面嗰嚿咧， 细粒啲嘅，细粒啲嘅，你嗰、那个。 嗱，我哋而家咧就摆咗个 细粒过你嗰个嘅 纸皮箱里面嘅， 我听个声似系乒乓波 feel 嗰啲粒熟。 你哋咧唔好望住我呢边吓，我拎出嚟近啲喺个麦度，咁等啲听众朋友们咧可以简容易啲听到。好，遮住先。 乒乓波板 ，OK， 嗱，因为咧佢系有两边嘅，咁所以咧头先你会听到有两个质地， 吓、 啊，听完啦， 乒乓波板 系咯，已经唔系波嚟嘅，头先敖嘅时候似波声， 系你去旅行 跟住佢敲嘅时候系板嚟， 一块嘢、哦，去旅行带，谂下先啊，即系有一块嘢会带嘅、passport 就一定要带啦， 但系嗰个 passport 唔会系板嚟嘅咯，佢冇嚟搵块板夹住个 passport 噶嘛， 真板。 拎針包去旅行做咩啊？ 去泰國食生果嘅時候， 好多自由啊！嗱，即係我前嗰排成日去旅行啦，咁然之後就不如問啲 friend 啦。有啲 friend 真係自己帶啲餐具，自己帶刀叉，自己帶曲石， 但係唔 去外地住咯。因為佢哋唔係啊，因為佢哋話咧，有啲點解會帶砧板咧？係因為佢哋方便去到有啲嘅旅館啊，或者酒店啊，係冇地方俾你切。同埋佢覺得唔衛生啊，所以佢哋會自己帶私家針板咯。 係，有啲仲會攞去伸縮水煲添。 係啦，係啊，係啊。係係係， 但係唔係針板。 唔係針板啊！ 你屋企其實 好難估 喎，喺屋企用多嘅。但是你去旅行都可以带埋去用嘅，不过如果你冇咧，都一样可以有嗰个效果，都有一啲嘢可以取代到。 唔通真系冰箭？ 唔系， 唔系咧，头先实心版。 佢话唔系咯，佢唔系。 好啦，阿莫估完之后，估埋呢次，跟住我哋就俾你摸下啦。 哦，真系估唔到、啊。 滑雪毽， 冇可能系砧板。 滑雪毽。 你去旅行去旅行啦，做咩仲 工作狂嘛？工作狂系咁啦。 死啦！我真系估唔到，因为太少牵屎，我觉得今次。 OK， 咁我哋去level three 啦。 冇错，俾你摸下。 Game on level three。好，阿毛摸先啦。 好， 伸只手入去摸下先，摸到啲咩咧？阿毛唔知有冇用过咧呢样嘢？ 我去旅行唔会拎啲咁样嘅嘢去。一塊板嚟 嘅， 嗰塊板咧有一邊咧係滑身嘅， 一邊凹凸嘅， 一邊咧係擁嘅，似係嗰啲咧杯墊放大咗咁樣咯， 嗯， 一個乒乓波板 size 嘅杯墊嘅 feel 嘅， 圓形嘅， 圓形嘅，咪摸下先，係圓形， 形態有冇關係？形態有冇關係？ 形態 即係會唔會係可能我有啲係星形嘅，可能有啲係三角形嘅，冇所謂嘅。 我都幾肯定我去旅行會拎呢塊咁嘅嘢去咯。又重， 嗯，系咪一定去旅行都有好大机会会攞佢走嘅先？即系攞佢 攞去用啊？嗯，睇下你系咪一个好热衷做呢件事嘅人啊？ 即系一个活动嘅工具嚟嘅， 辅助器嚟嘅。 我觉得似嗰啲碗，即系垫住个碗底。 佢头先话夏天、啊， 杯垫就系去旅行会带嘅 碗垫嗰 feel 嚟噶。 夏天好有用， 系啦，嗯，我最后你估埋呢度咧，跟住我就俾个超大嘅 tips 你，跟住就再估个答案。但如果都估唔到，我就帮你唔到。 系咪得一边用得噶咋？佢一边滑一边系绒面嘛？ 其实两边都用得嘅，睇情况，睇下你咩。是什麼環境？ 好硬喎、啊、 佢。係啊， 都係一塊板嚟㗎。 軟淋淋冇用㗎。 佢仲要圍邊係有少少起角㗎喎、哦、即係佢有分上下底㗎喎、哦、應該。 我覺得係擁面嗰邊係底嚟嘅。 擁面可能係。 嗯。 軟戰 feel 嘅咪。 係。同埋佢真係我唔會去旅行用囉我 feel 到。 係咪同音樂有關係 㗎？冇有關係。啲人會有機會同時間加埋音樂嘅。 嗯， 你本身估啲咩同音乐有关？ 我冇理由 乐器嚟嘅， 敲块板咁弱智啊！ 因为咧，我摸落去呢个感觉咧，似行动式嘅鼓板啊，唔系个人好鼓板，而系你去旅行嘅时候，你练鼓咧，佢哋好兴买一块鼓嘅板，就系、是、俾你练习用，得一块嘅咋，冇特别嘅。 我去旅行更加唔会用啦，喺屋企都唔会用啦。 所以佢就系话某啲人用咯，佢冇话你噶。 某啲人用嘅啫，如果你唔系好热衷嗰样运动嘅话咧，你未必知呢样系咩。 佢系运动啊， 定系活 动先、 啊？ 嗱，如果同音乐佢唔系运动咯。 系啊， 我而家会话俾你听系活动先嘅，但系运动都可以系活动，音乐亦都可以系一种活动。 咁系咪运动啊？ 系运动。 音乐系咪运动啊？ 音乐。睇你做啲咩音乐啦。如果你一路打鼓，算唔算系运动啊？ 打鼓嘅话，点会夏天先用啊？ 咁打鼓你系敲击乐啊嘛，你只系一个活动兴趣啫。 但系你不停咁打，你都系做紧运动。 你唔会喺运动嘅 category 入边，你揾到系音乐噶嘛？ 咁当然，咁但系如果你讲 fat burn 嘅话，都 burn 到噶，你呼吸都 burn 到噶。 我而家开始越嚟越打横嚟讲啦。 系咯，冇得扭曲噶呢单嘢，呢单冇得扭曲噶。我觉得系鼓板， 我觉得未必，因为佢话夏天先用，夏天点会夏天先打鼓？咩鼓你夏天打？你讲啊， 系 喎，唔系乐器嚟嘅， 唔系乐器。 但我觉得你好有创意，我觉得呢个可以做乐器。但系俾个最大嘅 tips 系，佢系两块嘅，你系唔会单一块用嘅。通常究竟系咩咧？ 唔知啊， 我弃权啦。 吓弃权？ 今集我弃权啊！好啦，我要俾个答案你，我估 运动嚟嘅，配合运动用嘅。 我估佢系乒乓波板。 唔系， 冇可能咁 估啊嘛，咁我要估啊嘛。 运动啦，都话配合运动用嘅工具。 哎、我估啊，攞嚟碌下诶膊头啊、个腰啊。 系啊，好求其啊。 即系运动后嘅治疗、 按摩嗰啲啊，系啊。 好啦，系乜嘢呢？其实佢系一个叫滑盘。 滑盘。 滑盘咧系两个圆形噶啦，但系通常都系圆形嘅。 我都未见过呢啲咁嘅。 我都未见过。 咁系两个质地嘅。点 解我哋会估到咧？ 我就话如果你用过嘅话，你就会估到咯。但系如果你唔系做开呢一种运动，即系因为而家好多人喺屋企做健身啊嘛，因为之前又唔系好想出去，咁所以呢块板咧摆喺地下啦，然后你做一个好似 plank 嘅姿势啦，揿住个地下，咁只脚咧就踩住个板，然后你就可以做一啲叫 mountain climb 啦，或者系做啲 side lunge 啦，总之就keep 住可以只脚上下爬啊，咁就帮你修复嘅线条啦，或者系做一啲即系烧脂啊、带氧。 哦、即是它是因为有一个线滑落地下，可以有滑表面去滑 的 作用， 叫什么作用？是啦， 是啦，即是帮你可以容易的线到做人家的 mountain， 就是你趴在地下，然后只脚不停地向上踢，好像行紧山一样的，但是在地下做的。 把鬼去旅行我一定不带、 啊、好有用啊， 没用啊。 共六岁所爱，从未太进言，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算在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奔波将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你问南昌街有王子出没吗？这段情。确行吗？别相信所有童话故事，早太迟，或是你执意。你跟来清高 大约有100间实体店，大部分位于美国本土。今年三月起，因为新型肺炎疫情，全部临时关闭。实体店主要用作展示同销售笔记本电脑等硬件产品。有业内人士估计，微软今次决定可能同之前推出的平板电脑等产品在市场上反应一般有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昼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信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佐敦道因为有路面维修，现在佐敦道去九龙站方向近住佐敦里一段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的，车龙排翻出去加士居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劳池田来回。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二台六月深一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投资 O2O 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 上个礼拜咧，无论外围又好啦， 其实而家见到个市咧，特别系讲 投资一间公司啦，咁都会 财子 O2O。 我是阿 O， 如果你都想在股海入面掌握先机、洞悉时势，仲可以获得更多投资机遇，你就要听实投资 O2O 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逢星期六下周4-6，香港电台第二台，茉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今日咧呢 个港珠呢其实是同我好切身嘅关系呢，所以我先想讲呢个题目嘅、 哦。 因为呢今个星期呢我系战战兢兢地度过。因为我在这个入隧道第一次，以前幻想得多，你有没有幻想过呢、啊、我是揸车人士啦，然后、过隧道啦，现在、阿摩尼以你所知即有很多隧道其实都是八达通或者是比信用卡的， 有些是没有的， 是的， 好过分， 我一直以为全部都有， 我都以为是， 因为我过开了几条都有， 是 唯独是呢最近我就过一条、隧道啦，过的时候我就咦冇啊，咁跟住我嗰刹那，其实我临到前咧，系啦，好礼计，我临到前已经喺度谂，死啦，我好似冇钱起身，我得八达通啫，因为啱啱攞晒钱嚟增值八达通嘛，咁我谂住过隧道嘛，咁加上我去即系去泳池，我都系八达通出入噶嘛，咁所以我全部八达通啦，我冇现金啦， 点算 咧？接到埋去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不停打小火灯先噶啦，就系惊后面嗰个的士，啲的士大哥咧永远都贵人善忘啊嘛。系咯， 系啦， 就会咁啦。咁我就好惊啲的士大哥行过唔开心，咁所以咧我就打定死火灯，特登慢流入尾袋， 我哋要氹佢哋开心。 系啦，我就直情如果可以，我想落车同佢 hello 啊，唔好意思啊，阻住你咁样添啊。 不过我冇现金啊。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即系慢流啦，咁然之后就希望等佢自己即系知道要走啦，咁样佢唔走、啊。咁、我就一路滋滋滋滋到入去闸口嘅时候，我就即系打开个窗啦，我就同姐姐讲：姐姐啊，我冇现金啊，你收唔收八达通啊？唔收、啊。 咁跟 住，系啦，系啊，可唔可以俾翻你啊？咁唔得啦，咁梗冇可能啦。咁跟住姐姐就话唔得，信用卡唔得，乜都只能够收现金。咁、我呢个时候咧就即刻揞荷包俾佢睇，我冇现金，可唔可以点搞啊？咁姐姐讲咗句说话令我有啲惊。 系，差低你车牌，你之后俾翻佢啫嘛。 系啦，唔系姐姐话差牌啊。 系啊， 跟住我心怯一怯啦，死啦！ 差牌啊！ 我过隧道都廿蚊啫。 呢啲我知喎，反而 系咩？你试过啊？ 系啊，我身边朋友试过咯。 哦，我第一次啊。 系咩？ 初犯嘛，初犯咧我。劲惊咁，跟住我咧就嗱，成件事如果有啲听心机嘅朋友，可能有啲人未试过嘅，因为我身边问翻啲朋友咧，有啲揸车人士未经历过，佢哋个个都系俾钱嘅，可以。咁跟住咧，我就真系会发生咩事咧？咁姐姐就会出嚟攞张纸抄低你车牌，佢唔系主要唔系佢抄你，佢只系记录啫。佢就会 call 台叫另外一啲喺个局入边嘅同事咧行出嚟，咁佢就会叫你麻烦洗埋一边，喺个侧边位置停低咧，咁会有个哥哥仔走嚟嘅。哥哥仔走嚟第一句就同我讲：先生，你咩事啊？好慈性吧。 因为他们不知道嘛。 是啦。咁我好驚啦，我怯一怯啦。死啦，咩事啊，要差我咪要罚钱啊。 咁扣我个车呢， 是啦。咁扣我车 呢，我个车呢， 会扣我 隧道嗰度，我点走呢， 是啦。咁要徒步呢，咁样。咁跟住佢就同我讲，佢就先生咩事，有冇解释完一轮。我讲嘅时候我都口窒。我讲嘅时候我同佢讲我冇现金。唔头先我 过。仔做错。是 啦是啦。头先我过隧道嘅时候我冇八达通。讲咗好多好一轮啦，佢就得啦，明白啦，冷静啲先。咁我就翻去处理啦。咁佢就攞咗本簿仔出嚟又抄车牌又剩，咁跟住咧搞完一轮咧，佢俾咗张纸我，咁佢就话嗱，你之后咧下一次出翻呢个隧道咧，用翻呢一条啊，咁你就可以交翻嗰个罚款啦，唔系罚款 ，sorry， 交翻嗰个正常要俾嘅欠款啊，咁你就冇事啦，咁样，哇，嗰、那个惊险程度不得了啊！我翻屋企仲要不停抡嗰一张嘅票啊，睇下张票有冇写系。其实要罚款啊，原来唔使，即系你来回一个星期内咧，你交翻就冇事啦。 以我所知咧，就系譬如红隧嗰啲啦，因为佢最繁忙嘅隧道嚟噶嘛。咁咧，因为咧就成日咧有啲人咧就系嗰个嘅叫咩自动过嗰、那个嗰、那个位咧， 系。 咁咧原来佢哋有部机嘅，咁有啲就选择就系你抌啲钱，好似即系八达窿咁样啦，你抌啲钱落去，咁你可能有阵时咧你嘟嘅时候咧，即系你以为仲有钱，但系其实冇咗钱噶啦。咁但系你照过咗。咁点咧？跟住之后，如果你会睇个红灯同绿灯啊嘛，咁如果你红灯，但你都过咗 红黄灯， 咩啊？ 红黄灯。 有绿灯，即系佢 有绿灯，绿灯系通过到。 系啦，咁如果你有阵时你绿灯嘅时候你通过唔到红灯，咁你其实都大概知自己冇钱啦。咁因为我试过因为我搭火车嘛，成日要经过，有阵时要经过红隧，啲朋友就会好多噶，至少有三四个朋友试过叫我咁做啊。喂，可唔可以帮我噏翻我车牌落去对翻，跟住帮我俾翻钱啊？佢系 check 到你唔知几多个月内定啲点样咧，你个车牌系唔记得咗几多钱，咁你就俾翻佢钱。但系你过咗某个时间咧，佢就真的会出信俾你啦，咁跟住你就要俾多啲钱啦。 咦，下次可以揾你喎、啊。 喂，你真係過紅水先 啦。我成日都要過紅水㗎。係 咪啊？ 我日日都要過啊，基本上。 堅持唔用白 眼我就唔用咁樣。 係啦。 係啦。唔係，但係因為喺呢個過程當中呢，有時你係好彷徨啊，因為你後面懟住啲車嘛，你頂住曬人呢，你係會好驚唔知咩事。咁但係我試過一次呢，最離譜。咁呢我就同我媽傾偈。跟住呢架車越過咗個閘啊，我係要畀錢㗎。Suppose 我畀現金，我記錯咗自己係嗰個auto啊。咁跟住呢我一個過咗囉。過完之後突然間有個車衝出嚟，三四個人出嚟，喂，咩車牌停車咁樣。跟住我喺個路上面呢即刻即係耷一耷啦，就嘩咩事啊咁樣。跟住 我覺得嘩呢架車咁橫橫嘅。 係啦，記住我車牌啊。 邊個嚟㗎？ 幾次啦。跟住呢個個都跑上嚟同我，喂你未畀錢啊咁樣，五蚊你都爭咩咁樣。咁我最後就搞掂咗。咁但係後面呢我就即係諗啊，一路諗海底隧道呢都是很神秘的一個地方，我不知道你們細個有沒有想過海底隧道是怎麼起的。 我細個的時候都在想這件事，即是如果你繼續掘，那些海水繼續湧下來的嘛，是啊，那怎麼掘呢？ 是啊， 那如果你掘的時候你去到某一個位置，那如果那上面是海水來的嘛，那你始終都是泥來的嘛，下面的地底，那我就在想哇會不會重得滯掉下來然後砸住呢。有時候我過隧道或者無論山的隧道或者海的隧道呢，其實我是一個比較負面的人嚟噶嘛，我都成日喺度諗，或者睇嗰啲咧，亦嘅驚慄片咧，佢會唔會突然間冧噶？咁我應該點做啊？我應該翻轉頭好啊？定係點咧？但我翻轉頭嘅話， 都好遠喎、 啊。唔係啊，咪好危險咯、啊，因為你揸架車翻轉頭嘅話，你又會阻到其他人，同埋你即係掉頭啊嗰啲咧，三手掉頭嗰啲，你都要時間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你都未掉到嘅時候，後面啲車已經撞緊過嚟啦。 係啊。 咁我就諗，哇點算咧？咁即係我會有好多呢啲嘅恐懼咯。 我介紹你睇套戲啊。韓國有套戲叫隧道， 唔睇， 唔係嗰度隧道就係講呢樣嘢啊！ 唔睇，我睇完《死神來了》之後，我驚到揼骨啊！係 啊，嗱，我轉頭翻嚟同大家講下，喂，究竟隧道係點樣起，同埋有關海底隧道嘅嗰啲嘢啊，睇下你哋知唔知道？ 誰可這身保衞奉獻裏無常世無辦法，以一朵白看宇宙搖曳，難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割去心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运系或是变化。盾或冰火魔法，航道上都很请任意发挥。剑术像浪客壮丽，或你怕死像我妻，要是同路去，未怕乱世。好比个性没流露，出狗也拼命狂号，各自其法，要各自变好。谁可即身保卫奉献里无常世无办法，以一朵白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新世。像内你脆弱，可站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地立喊拍掌。假使碰上是残局，多得索魄再回复，血已填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魂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鬼灭，要恶人粉碎，唯独你前来，尽处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 Wow. 鬼滅之日，佢哋係 Tonic。 莫莉、迪神、斯培、陈尝试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咁啊，港珠咧就系迪神开题啦。咁头先就讲话咧，即系呢个海底隧道。哇，咁头先就唔系歌前咧就讲海底隧道点起。 嗯， 咁其实我系细个都成日谂嘅，但系咧冇研究过。但系为咗今日咧，我望下系咩原因咧，我自己都觉得好犀利。我以前谂咧就系、是叫海底隧道啊嘛。咁、 嗯、 啊，即系可能海底下面咧，其实都好多沙沙石石噶嘛。可能佢就一路打通，一路打通，一路打通咁样铺到去对面海嘅。咁但系原来睇真啲唔系，咁佢点样可以整到成个隧道成嚿嘢咧？咁同埋细个我哋都知啦，点样起桥啊？ 应该系咪诶嗰啲钢筋啊嘛？ 咁但系个桥墩通常会呈现咩啊？一格格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佢 揼啲石上去，冚逐个 系啦，即系一嚿件咁样啦，一嚿一嚿啦，咁、然之后就大家拼埋一齐啦。咁、其实海底隧道都系一样。如果你经过海底隧道，你都见到一节节、一节节、一节节噶嘛。 系。 咁佢点样起嘅呢？原来系有一个叫做沉管式嘅方法。咁佢哋咧本身咧就喺呢一个嘅石澳嗰边咧就有一个地方啦。咁我哋整咗一啲咁嘅大石，咁一个成旧一 part 为止一 part 嘅一个隧道管。咁佢一嚿嚿砌完之后咧，其实佢就会有架船咧就会运送过嚟。要记住、佢喺嗰个嘅空旷地方做呢件事嘅时候咧。嗰嚿石本身做咗个模啦，入面系冇水分，系空嘅，系吉嘅。咁然之后你先可以令到成嚿嘢浮起嘛，因为佢面空心啊嘛。浮起之后咧，佢就会攞个吊船，跟住就将嗰成嚿嘢咧吊到去嗰个嘅海域啦。西隧同埋东隧都系咁样做出嚟嘅。咁佢就成嚿嘢搬到去嗰个目的地咧，佢就会注水啦。当佢一注水嘅时候，嗰嚿嘢就会下沉落去个水底下面。咁跟住咧，佢就再自己可能清翻啲污泥啊、剩啊咁样。咁跟住佢每一嚿每一嚿就系咁样落咗海之后咧，佢哋就会拼接啦。拼接之后就揿个掣，就将嗰啲水咧接翻晒去外面， 抽翻， 抽翻系啦，令到入边就干翻。 哇！咁如果系咁讲，嗰啲石头冚嘅时候，佢哋真系要冚得好 detail， 好仔细，因为好容易就歪咗。因为你水又有唔同嘅浮力啊，啲虽然嚿石好重啦， 系啊， 跟住同埋你睇唔到噶嘛，个水底嗰啲嘅能见度好低噶嘛， 系啊， 你要点样去冚翻实个窿系好难噶。 所以佢哋啲位置要对得好准啦。咁佢哋亦都系咧嗰个嘅方面咧，佢亦都做咗啲苦工啊。我哋都谂。哇！会唔会突然间可能有唔知边一忽以前史前嘅古迹突然间爆炸咁点算啊？咁佢话原来嗰啲石屎好坚硬，佢哋系用咗好多心机方法计算出嚟咧，嗰啲嘢系好稳固嘅。咁你先至可以屹立。讲真，我哋都隧道屹立咗好多年噶啦，系咪？咁所以咧就最后原来系用一个叫沉管式嘅方法咧去建成成条隧道嘅。咁另一样咧又可以俾你估下咯。呢、这、一个咧就系、是、俾三个嘅方向你哋估，咁你估下边一个先系真。在这个的红隧为什么叫红隧、知不知道 因为近红磡 一股就是不知道我只知道是沈殿霞一起做什么第一次通关 哎呀你知道啊这个哎呀我还想给你估这个啊因为呢当其时这个红隧其实师傅很啱的了就是因为它是红磡湾嘅一个隧道，咁所以咧佢就叫做红隧。咁、但系咧，师培唔知道嘅咧，就系原来呢一条隧道咧开嘅时候，即系通车嘅时候咧，系有件事嘅，就系、因为佢哋都要开幕礼噶嘛。咁、当其时咧就系、第25届嘅港督。就系、麦理浩啦，即、就、系、我哋成日都听到个麦理浩啦，就系佢啦。咁、然之后佢咧就做呢、 夫人咧。就是佢老婆 系啦，咁佢都有啲度假村咁，咁样咧呢一个 嘅嗰啲 麦理浩劲咯，系啦麦理浩劲， 交友劲啊， 交友劲就好犀利啦， 交友劲。 交友勁到交友都得嘅。 係啦，咁咧嗰陣時咧就係阿麥理浩呢個港督咧，佢就係剪彩嘅。咁但係就係我哋即係為人認識嘅沈殿霞喜姐，佢咧就係第一個通車，成為當其時紅隧第一個市民啦，可以喺嗰個隧道通車嘅人。 哇！ 係啊，咁佢睇翻呢一個嘅歷史咧，我都覺得原來之前嗰、那個故事都幾有趣。第一就係沉管式啦，我哋一直唔知嘅迷思啦。但係原來慢慢咧，去到後期咧，嗰、那個嘅加價嘅增幅都好勁，即係嗱。我唔讲咧，连我屋企人有啲都唔知咁行开咧，佢以为西隧都仲系40几蚊。 咩啊？唔系60咩？ 系啊， 咁贵噶啦， 已经系加嗱，有啲人真系唔知噶。 因为我唔系俾嗰个啊嘛。 原来系已经加价加得咁紧要噶啦，嗱、我哋平 時所以成日话西隧冇乜人揸车嘛， 即系唔会塞车少啲、 啊。之前有讲过就有啲讨论。不如三條隧道都平均翻啲價錢啦，咁樣咁因為成日都話紅隧塞車，咁樣你東隧都有時塞噶嘛，咁就不如咁樣做啦，咁最後尾傾唔成嘛， 係、啊，咁但係咧喺呢一個嘅隧道係收費當然貴啦，但係咧我都有一個小分享嘅最後，呢個小分享咧就係我曾經試過唔小心行錯咗西隧。然后在西隧前我真的要 U turn， 点解？ 咁我最近咧喺网上面都有睇咧， 你收费站前你是可以咁做噶嘛？ 系啦， 你唔想行贵啲嘅隧道？ 唔系啊， 你出错线你就即系你可能去油麻地，但系你出错线你就去咗隧道嘅入口咁样咯。 我本来去黄埔公园噶， 我去错咗， 但系 揸车 即系你净系知道黄埔公园喺西隧侧边啫嘛，咁你咪沿路行咯。咁我冇谂住原来黄埔公园个入口系另一边嚟噶嘛，咁跟住我就揸。差啲入咗西隧咯，咁後屘咧就即係屋企人同我講：喂，唔使驚，有位可以走賺嘅。咁其實你就去轉入去咧，有一個另外一個位置，就同啲職員講唔好意思入錯咗咧。咁其實佢係可以俾個機會你翻嚟。嗱，當然唔好濫用啦，即係你入錯咗，你唔好濫用呢一個嘅叫做濫用呢個嘅功能啦。即係佢當然可以俾你 U turn 啦。咁最近咧網上面見到有啲人咧，直情係連最易錯嘅鑽石山入沙田嗰條路啊。都可以 U turn 噶， 吓 系啦，嗰条好易入错噶，其实 系因为佢唔系嗰其实都唔算难、啊，佢系零零丁丁有条好细嘅路，话俾你听指住山田， 两条都系大路嚟噶，我好多人都中过招噶啦、啊，就系、是、一转咗嘅时候咧，就入咗去沙田嗰段路段咧、啊，就走唔到噶啦。咁啊，今日同你讲啊呢啲嘅海底隧道啦，起码第时你都知道究竟海底隧道系点样起嘅咧。 莉、迪神、施培、陈尝试、认真做。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八十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佢啊！ 我是余建明， 我是郑丹瑞， 我是梁启章。 大家好，我是 Natalie 黄海君， 我是谭耀贤，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 我是何锦华。 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启德一个地盘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死亡。事发喺下午两点几，一名工人喺木园街一个地盘被堕下嘅工字铁击中，当场证实死亡。本港今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39岁女患者潜伏期曾到菲律宾，并冇病征。返港后由亚洲国际博览馆送到马加列医院治理。本港至今累计1197宗确诊个案。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及政府医生协会举行周年大会，马仲仪和李慧欣分别连任会长和主席。对于日前公布的港区国安法草案列明，公职人员任职时需要宣誓表明效忠特区和拥护基本法，马仲仪说不能接受医护人员要宣誓，除非证明宣誓比病人更重要。他亦都质疑宣誓代表自己效忠的作用。而李慧欣说，如果宣誓抵触他作为人、医生和公民的身份，就不能接受。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預計未來幾星期會有12000多名的外佣來港，有中介公司和僱主團體希望政府能夠安排或資助外佣抵港後隔離檢疫。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為外佣檢疫是僱主責任，如果政府協助，變相是鼓勵外佣回鄉後再來港工作，不符合防疫原則。他又說，讓外佣留在僱主屋企家居檢疫並不理想。正研究在外佣的檢疫令當中清楚列明不適宜家居檢疫。另外，羅志光估計下個月公布的最新失業率會超過 6%， 短期內將維持在 5% 至 6% 的水平，未來幾年都不會回到全民就業的低於 3%。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风势方面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砵兰街的中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丽祥道，近住红十字会总部。就喺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砵兰街的中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近红十字会总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今夜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 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狮子会；反方向入翻西贡市中心，近住康湖居一段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南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观塘嘅翠屏道，因为有煤气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翠屏道近住晓明街一段咧，仍然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刘慈田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二台六月三十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做主持人就最想听众开心，做夫人就梗系想老公开心啦。 开心。做夫人你是完美的啦，做主持人就跟我学下嘢先啦。 得，咁就每日都喺屋企学嘢，又每日都翻嚟电台实践，咁就夫君同听紧嘅诸君都开心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七点 ，Give me five， 黄天怡准时氹你开心。Are you ready？ 魔力的神师培。尋嘗試認真做。 サイクロン召喚。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因为都晚动作时段啦，今个星期揾嚟嘅嘉宾咧犀利啦，佢好受小朋友欢迎嘅，佢就系姜志杰阿姜。 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咁好多小朋友都应该睇住你嘅作品《森巴大》啦。咁之前喺 Coco 连载咗之后啦，近排啦喺一个新嘅平台啦，用一个新嘅包装啦，有几线发展，逐一倾下偈先，阿姜。 好啊，好啊。 之前咧就大家都知道 Coco 一路有连载啦，咁而家咧发现咧喺另一本作品《儿童的学习》里边咧。有英文版嘅森巴出現喎， 係啊！而家森巴因為冇咗 Coco 個連載平台，而家將一啲森巴嘅以前畫過嗰啲漫畫就轉咗做彩色化， 嗯， 然之後就將啲對白咧就翻譯埋做英文，咁就可以 for 啲小朋友去一路睇漫畫，一路學到啲英文嘅生字咁樣咯。 其實都幾有趣啊！一路以嚟咧，我哋睇漫畫都好少會直接睇英文漫畫，除非你睇即係 Marvel 啊，即係外國嗰啲美漫啫。 我細路仔嘅時候都冇睇過英文漫畫， 少 因為小學生嘅時候嘅睇唔明嘅，如果睇英文嘅基本上 係即係當然啦，同我哋嘅英語水平有關啦。但係調翻轉頭用漫畫有一樣好處就係佢都可以大概咧透過圖像啦，有少少嘅概念知道佢哋。傾緊啲乜嘢？ 係啊係啊，同埋漫畫裏面嗰啲對白，因為唔會話太長嘛一段，咁所以可以容易啲，再加埋圖像，容易啲去了解到嗰個對白啲英文字係講啲咩咯。 同埋個漫畫裏面其實每一格下面都有中文翻譯嘅。咁、 嗯、 如果你真係唔明嘅話，可以睇翻下面啲中文字就了解翻其實係講啲咩咁咯。 我揭開嚟睇咧，好突然 ，Where did you go, Simba？ 你去咗邊啊？喺下面咁啊。當然就好似細細格嘅漫畫側邊嘅注解咁樣嘅。 係。 咁其實就真係學住英文睇漫畫喎呢樣嘢，我覺得幾好喎。 或者調翻轉咯，你可能當你可以當係一路睇住漫畫學英文，從呢個輕鬆嘅娛樂方式去。慢慢滲啲滲啲去認識多啲英文字。望住塊黑板，日日都撳黑板，食完個早餐仲有冇零用錢食晏？快可糖葉入叻，學下湯牛眼。點知一湯就爛，同學仔攞嚟玩，最後就攞嚟衰。記住點都要排隊，點解又要俾錢班會？冇著皮鞋又匿埋，死都唔去早會。Peter 又出動，捉人傾偈起哄啲功課，一係就抄，一係唔交。Miss 一係就鬧，一係唔教。为咗识字，为咗沙子，定系为咗我老妈字呢？学海喺天涯，学生天天挨，就等多一排，放得暑假，我个人松晒。咁啊，除咗呢一个 project 之外咧，头先话几时发展啦？另外有一个新系列啦，就即将啦喺书展里边登场，就系呢一个咧 Simba STEM 嘅系列。 系，呢、這个 Simba STEM 就系全新故仔嚟嘅。咁因为每一次都系以一期嘅单行本做一个标准咁样咯，咁所以每一期单行本都有个主题，咁我就根据呢个主题去创作一个叫做中篇啊，呢、這个即系一期完嘅长嘅古仔， 即系一个独立故事啦， 系啦，一个独立故事咁样，因为以前就系、是、单元式连载啊嘛，即系每一期有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仔啊嘛。咁呢次一期有五回咁样咯，咁、 哦、 五回就系可以连续就系一个长嘅故事咁样咯。 哦，第一本嘅 STEM 嘅系列咧，就为咗住水嘅知识啦。 系， 其实点样谂个古仔嘅咧？喺你创作嘅时候，因为第一即系讲知识。可能好悶㗎喎，即係傳統哇 ,A 加 B 等於 C 咁樣，水呢就100度就會變蒸氣，0度就會結冰咁樣。咁你用啲咩方法或者點樣去諗呢個故仔，將呢種 STEM 嘅 education 嘅教育意味啦，或者科學知識擺落去、 最初我哋有呢、這個概念，即係有呢個計劃，就係做一啲 sell 一啲知識嘅新班漫畫啦。咁佢哋覺得第一期咁可能用水呢一個 topic 就比較容易啲去做一個 introduction 咁樣， 即係易入口啲啦， 易入口啲咁。 都係嘅，小朋友又會飲水，又會玩水，又會游水，咁啊又會有汗啦、啊、各樣嘢。咁我諗對於佢哋嚟講，即係喺生活化上面咧就容易接觸嘅。 同埋咧即係水，我覺得即係我揀咗水呢個 topic， 因為其實水有唔同嘅形態嘛。咁我覺得呢幾種即係唔同嘅形態可以放喺漫畫入面，就可以有多啲嘅畫面上嘅唔同，即係多啲發揮。咁、 嗯、 今次我特登又創作咗一個水嘅角色啦，呢、這個水嘅精靈叫做滴滴仔咁樣。咁佢即係因為佢可以有唔同嘅變化嘛。咁如果喺漫畫上面呢，即係漫畫裏面呢，你就可以透過畫面有多啲嘢睇囉，因為佢透過唔同嘅形態，你見到唔同嘅動作啊，或者故事嘅發展都可以利用佢唔同嘅形態去創作咁。 即係最容易理解，佢入咗去北極就結咗冰啦。 冰係啦、啊，或者佢可以變咗做水蒸氣，咁啲水蒸氣又可以用嚟對付啲壞人啊，咁樣都得嘅，即係可以好多變化囉。 哦，咁啊，直头以人化咗，摆咗落去古仔，咁就一路睇住佢嘅形态啦，或者佢嘅特质啦，就一路咧就教呢类型嘅知识啦。 系啊， 哦，咁几有趣、哦，但系我反而想问多少少啦，因为、即系都知道你小朋友啦，应该一年班到啦， 一年班同二年班 系咯， 系啊， 两位会唔会即系睇你嘅作品而特别同你交流得多，或者调翻转头你会画到咁上下就俾佢哋睇，诶，嗱，爸爸画咗呢个啦。就用佢哋嚟做一个白老鼠测试，佢哋睇唔睇得明咧？ 其实通常因为我都喺屋企做嘢多噶， 系 咁，所以通常都系我一路画紧嘢嘅时候，佢哋会走埋嚟望下我画啲乜嘢。 系 咁，有时见到我画个水点，呢、這个可能个水佢会变咗做唔同形态，咁佢会见到啊呢、這个几得意，或者话。哦，呢、這個水變咗做大隻佬咁，哈哈哈咁樣，咁即係有少少即時嘅反應俾到我。 咁你就知道啊呢、這個得啦，或者呢度唔得啦，因為佢哋唔明啦咁樣。 係啊，有隔啊，江仔變咗做肥仔嘅咁樣，咁佢哋會有啲反應俾到我。 係，或者森巴同埋水精靈迪迪仔就變咗大隻佬咁樣。係 啊 係 啊， 就會好明顯有。 同埋我細仔我中意動物嘅，咁所以佢見到森巴裏邊嗰啲動物咧，佢就會指出嚟話俾我聽啊，呢度有隻象啊。 大笨象， 嗰度有隻獅子啊，咁嗰啲。 時常痛苦思考，那麼是人生，只怕一當你發現已經少半生。那樂園上學蝴蝶去高飛，最浪漫的你為生活失去你的方向感，陶醉於社交式的紅玫瑰求生，濫用笑容換關係，全沒再成真。至少听三只小猪亦能幸福，可惜今天的故事阴暗，梦来了或许更吸引。 STEM 始终是很多嘅唔同类型嘅知识摆咗落去啦。 嗯， 咁其实里边嘅古仔嘅知识啦，同埋嘅故事桥段嘅比例啦，甚至乎创作。会是怎样处理呢？你会不会之前看很多十万个为什么啊，去拿一些灵感套用下去你的故事呢？ 今次那个创作方式呢，就是最主要是出版社他们有个编辑部啦，一定。咁他们会分了类先，即是譬如今期讲水的，他们说譬如有一 part 就想讲水的不同形态啦。咁另一 part 就可能讲香港的滤水厂嘅点样运作过程啊，咁样，同埋水点样变做鱼啊，点样变咗做我哋嘅食水咁样，咁就分开咗唔同嘅界别咁样。咁我就根据呢一几个唔同嘅界别咧，就去再搵多少少资料，然之后就将嗰啲资料咧就放入去个漫画里边，因为个漫画呢本书里边有五个 chapter， 咁变咗我每一个 chapter 就可以集中翻讲翻嗰个。嗰、那個 topic， 譬如一開始第一回咁樣，我就主要係講水嘅唔同形態，即係可能水係可以有唔同嘅，即係變咗唔同嘅形狀嘅，或者係 即擺唔同嘅容器，佢就有唔同嘅形狀出現咗。 係啊，或者係水會變咗做水蒸氣，跟住佢會走入雪櫃變一個冰，然之後個冰其實可以變咗做一個冷氣機喺佢哋間屋裏邊俾佢哋嘆冷氣嘅咁樣。咁就將呢啲知識就融入咗喺個故事裏面表達出嚟咯， 都幾生活化喎嗰件事。 係啊係啊， 係啊，攞咗香港唔同嘅情況出嚟玩啊去試啊。咁但係同以往嘅難度喺邊咧？即係嗱，以往畫森巴可以好天馬行空啊，咁但係今次就圍繞住知識呢一樣嘢咧。你覺得係容易咗啊，定還是挑戰大咗咧？ 其實是難了的，因為之前在 Coco 到連載呢，基本上是 100% 是可以無厘頭天馬行空地去想的故事。今次要加了一些知識的東西下去呢，大概我想有你當是有 20% 要講回那個 topic 的內容放在一個漫畫裡面，即另外八成都是可以是繼續森巴 的開心的故事的。 嗯，就活潑啊跳皮啊。 咁但係有少少，即係我要諗一啲情節去為咗嗰個知識去發揮咁樣囉。 嗯，即係好似有啲框卡咁樣啦。 係啦， 譬如我亂粒啦，講到濾水廠咁，會唔會濾水廠裏面有啲敵人啊，或者有啲咩經歷令到小朋友會明白喔、哦、原來濾水廠嘅運作係咁樣嘅。 可能都係第一次做呢一個系列嘅書。咁我都是接近翻遷就翻以前森巴漫畫連載嗰種故事，即故事先行嘅。至於深入啲嘅知識嗰啲介紹咧，就會留翻喺每一回嘅漫畫後面有兩頁專欄嗰度介紹多啲。 嗯， 即係漫畫裏面就會可能提一提，哦有間濾水廠，濾水廠會去到邊度咁樣，就可能用一格提下嘅啫。 嗯， 咁另外再深入啲咧，就睇後面嘅專欄，就可以再認識多啲咁樣。 我見到有啲封底啦，裏面嗰啲問題啦，幾得意嘅。即係譬如你正喝恐龍喝過的水，吃一個麵包等於飲咗160杯水。香港嘅廁所係世界第一等等。咁呢啲即係所謂硬料啦，係、啦，真係好百科嘅知識，就係喺呢啲專欄裏面出現啦。 係啦係啦，專欄就會認真啲去講，即係喺故事裏面，因為即係幻想性多啲噶嘛，喺森巴嘅故事裏面。 所以可能會有啲偽科學出現咗。因為譬如今集嗰個地滴仔咧，其實佢係由一個人工智能嘅 AI 控制嘅，即係佢有個好好細嘅一個電腦仔，就喺個水裏邊， 一個仙老闆咁樣。 係啦，咁好似嗰滴水咧就可以 隨意變形啦， 吸收其他水分啊，隨意變形都唔會散開咁。 嗯， 咁呢啲就係喺漫畫裏邊先有嘅科學咯，其實係。咁但後面專欄就會講翻啲真實嘅 facts 出嚟啦。 呢一個就係一個新嘅系列啦。咁啊，嚟緊將會有幾多種唔同嘅系列？ 嚟緊呢本書應該會繼續出落去嘅。咁、我諗大概一年目標係出到3至4本嘅。 哦，咁都幾密喎、啊，即係一季一本喎、 啊。係啊，要不停做噶，所以 係咯係咯。同埋即係講緊呢本都唔厚喎、啊，即係真係。大過我哋以前睇龍珠嗰啲盒嗰啲簡單單行本嘅喎， 係啊係啊，都如果淨係計漫畫部分都有成120頁嘅， 哇、哦、都唔少啦、 啊，全彩色係啊，咁每一期會有個有唔同 topic 咯，咁嚟緊而家我都做緊第二期嘅啦，第二期主要講翻呼吸系統嘅嘢，即係人嘅呼吸系統嘅嘢。 哦 都唔係淨係人，因為動物都會有講嘅，係啊，即係講下點樣人係靠咩器官去呼吸啊？點樣吸氣呼氣嗰個循環系統點樣去點樣即係點樣解構佢啦？ 係， 同埋可能又會講下少少動物係點樣呼吸嘅咧，昆蟲係點樣呼吸嘅咧？咁之後又因應翻即係近期嘅疫情，咁佢裏面都會提翻呼吸道疾病係點樣傳染啊？我哋點樣去防禦呢啲疾病啊？咁樣會講翻呢啲知識落去。 預計會係暑假尾定還是係秋季？ 我諗秋季啦，第二期。咁第一期就係書展期間就會推出㗎。 新鮮熱辣啱啱登場。 係啦。 舊事物充斥空氣內，一呼一吸都有害。床邊有你，聽有你，進出於腦海。寂寞充斥空氣內，亦不吸入來。寧願閉氣，吸進你。 我覺得如果課兒童去學習嚟講咧，其實用一個所謂被動式啲去俾佢哋去學習，即係佢哋唔係為咗學嘢而去睇嗰本書，係軟性啲。咁而係佢哋係睇咗佢哋中意嘅一啲漫畫或者故事，而透過喺個故事裏邊揾到一啲知識。我覺得咁樣去學習咧係容易啲吸引到佢哋去專注去做咯。 第一就有咗佢哋嘅注意力啦，第二就係佢本身已經鍾意可能嗰啲角色啊，或者個故事喺故事裏面佢點樣應用，咁佢哋就即刻學咗。我都同意㗎，因為我相信 learning by doing 嘅，即係佢經歷佢做過或者某啲嘅行為而喺裏面學習得到，佢吸收嗰個印象係好深刻㗎。係 啊，同埋而家呢本都係即係可以當係課外書咁樣睇咯，俾佢哋。咁喺學校裏面學嗰啲知識就真係純粹讀書 好 academic 啦，係啦，學術性。 咁喺課外就當然即係、用另一種方法可以慢慢培養佢哋去學習呢啲嘢咯。同埋另一層面就係可以等小朋友睇多啲書咯。呢個好緊要咯。係 唔好對咁 mon 對咁耐。 係啊，對少啲 mon 係健康啲嘅一定。 都係㗎，都係㗎。同埋我都覺得書係另一種開始要保育嘅東西啦。 係啊係。 係啊，俾小朋友真係keep住，除咗係一種修養啦，我自己覺得。 嗯。 係啊，另外一種就係、集中專注， 係啊係， 因為對住個 mon 咧，你掃下掃下咧，其實你會做咗好多其他， 係好快就會去咗另一個地方噶啦。如果睇 mon 就 係啊，但係你真係睇住本書，可能半個鐘佢慢慢揭下揭下，即係哪怕睇得慢， 係， 但係佢哋慢慢 dip 慢慢睇，其實係另一個專注度培訓嚟嘅。 係啊，同埋我啲仔都係，佢買一本書翻嚟，佢哋唔止睇一日噶。佢哋可能隔兩日又會攞翻嚟又揭下，咁可能佢第二日又會揾到一啲新嘅嘢去睇到咁樣。 睇到爛嘅以前本書， 我細個都係一本漫畫睇成個月都係噶，係咁喺度揭老夫子嗰啲咯，又係重複咁樣睇嗰啲漫畫。 唉，睇極都唔厭。 係啊， 除咗 STEM 呢一個方向發展緊啦，咁除咗呢啲之外，你自己會唔會仲有其他計劃？構思緊或者籌備緊 嘅。另外，我而家同格子出版社咧，就喺度合作緊去推出翻 Comic O。Comic O 係我早幾年搞過嘅一本獨立漫畫雜誌嚟嘅。係。咁因為早兩年忙得滯啊，所以搞咗3期之後就冇再出啦。 嗯。 咁而家趁有個機會可以同一間出版社合作咁樣，咁想重新再推出翻 Comic O 呢樣嘢出嚟咯， 咁佢呢本书就系集合咗好多香港嘅漫画家一齐，每人画一个短篇漫画，然之后结集成嘅一本综合嘅漫画志嚟。 嗯，用一个例子，系咪类似以前 XM 啊？ 系啊系啊， 嗰种嘅模式就系啲长篇少少嘅故事嚟嘅。 每人一个短篇，大约廿零三十页咁样咯。 嗯。 咁夾夾埋埋都有成十二個漫畫家，所以本書好厚嘅，三百幾頁 嘅。係咯，一人廿頁，你諗下嗰度都200多頁嘅咯。 係啊，喺香港其實畫漫畫冇乜地方可以發表啊。 嗯， 即係除咗自己擺上 Facebook 發行添啦，仲難啦。 係啊，而家興嗰啲都係短好短嘅漫畫，即係可能一格啊幾格啊咁樣，就少人去再做一啲叫做故事性嘅漫畫咯。咁、 嗯、 其實我想保留翻呢一個嘅。呢、这、一個嘅傳統 特 質咯、啊，即係漫畫其實係要用一格格去講故事噶嘛。 係， 咁所以我想透過呢本書可以俾一個叫平台，咁大家可以有個機會去創作多啲屬於自己嘅作品。而家我哋做到最後期嘅階段啦，就係催稿啦，真係。 係啊，然之後就攞印啦。 係啦係啦，就係、是、不停咁，因為人多啊，所以要逐個要問下佢啊，你要畫成點啊？搞掂未啊？就嚟 deadline 啦，我哋 变咗編輯嘅工作啦。 系啊，呢、這个我都系有少少編輯，即系策划人咁嘅工作咯，都系。 嗯，咁啊期待啦。咁啊，今个暑假即系其实会见到你三本书噶咯，有 Summer STEM 啦，有呢个儿童学习里边嘅连载啦，再加埋呢本 Comic O 啦， 系，其实仲有本绘本， 仲有本绘本。 之前同乐师会合作搞画咗本绘本，嗰、那个就系叫做。少少公民計劃咁樣，係啊，咁佢哋有個計劃就係出一套嘅六本嘅繪本，就每一本就揾一個畫家去畫，咁就係裏面講翻一啲樂師會佢哋會做嘅工作咯。係，我嗰本都係其實同 STEM 有關嘅。 哦， 係就係、是、講喺一個難民營裏面，個樂師會點樣透過一啲即係有啲科學嘅技術嘅嘢去改善難民嘅生活。系就系、是、呢个主题咁，咁系啦，书展都会出埋，都会可以出。 咁你都呢个书展都百花齐放， 系。 咁啊，预祝你书展成功顺利啦。 系 好，再一次多谢阿嘉。 好多谢。 银行滑鼠飘到大门口，银行长交额满屋漫游，龙头还未关，茫然留下去，清洗我小宇宙。全场物件一个没遗留，浮沉在水中向家外游，球鞋和大褛齐齐流浪去，拒绝求我拯救。水掩盖地球上，如同上主清理的现场，狂潮埋没的从前曾是我不该拜的偶像，谁人值得一世未原谅，何来泪水多过车大洋，鲸鱼还在飞，人鱼还在唱，再陪我 真没了 俗还生。